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二卷第72集。 报！ 不久，豫州最终大捷的消息终于传来，号称歼敌100,000。王振中整编战俘后，立刻领军回朝。大军行到途中，封赏已经颁下来，陈泽明身为枢密使，论功行赏自然又是头功。这一次连他两名姐姐也被封了诰命，得了无数锦缎马匹，就哪怕他个人鲜有见过的小妾也赐了宫花首饰。这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外人都道陈家是祖上厚德，以至于荫及子孙，任谁也看得出陈家权势早盖过京中各路亲王权贵，足够称得上如日中天，不可一世。陈泽明的两个姐夫虽然也是官宦之后，却都资质平平，科举不中，原本各自花钱捐了虚职，陈泽明得势后自然有人上赶着巴结，将他们一路扶持上来，现如今也都是二三品的大员了，实在是平步青云。这一日，两家一同回陈府探亲，四乘大轿浩浩荡荡，随从人员从街头排到街尾，引了无数行人观望。有权当用，这是俩姐夫的共同体会。陈泽明闻讯出营，看到这架势也有些无言。进到院中，姐姐姐夫们忙着比赛打赏，看谁出手阔绰，下人也跟着满面春风起来。正要进屋的陈泽明见之一怔，收回了已经跨过门槛的那只脚。周遭明明一派祥和，他却竟然有些隐隐的不安。 古往今来，多少功臣赢得了天宠，太过得意忘形而遭杀身之祸。看看眼前哪个脸上刻着的不是忘形两个字。 萧瑾的赏赐一波接一波，实在带了些波涛汹涌之态。从前的萧瑾也不知节制，从来都有恨不能倾尽所有的趋势，可那时候他一心拉拢自己，如今少年天子分明是气头上，这一幕便有些欲盖弥彰的古怪感觉。厚恩之下是福是祸，谁能知道。陈泽明很快上表，自叙无功，不敢自居，金银封赏该拿去犒赏黑甲军士，以显示皇恩浩荡，而自己已经受朝廷重用，鞠躬尽瘁原是本分。萧瑾在龙椅上听了这话，半晌不作声。远远望去，少年天子的面上突然显出黯然的神情，最后却还是点头应允了。几日后，西域来朝，进贡10匹汗血宝马。萧瑾立刻赏了陈泽明1匹，圣旨上说宝马赠英雄，次日围场狩猎，请魏王务必乘此良驹前来护驾。陈泽明接过黄缎，心中那块石头才算是真正落地。萧瑾终于愿意与自己私下见面，那表示他已经能够解开心结，准备与自己面谈，这便够了。萧瑾那个人的性子他太清楚，他唯一怕的便是这孩子年少无知被人利用，或者是因为前几日的上书让萧瑾终于意识到他近来的谨言慎行和低头臣服的明朗态度，才去掉了那点愤意。不管是与不是，陈泽明都有一种雨过天晴的轻松，只要见了面，自己就一定能够说服他。那马驹四肢修长，步履轻盈，一看便不是凡物。陈泽明端详半晌，心中狂喜，命人将他带下去喂草料。顾伯唯恐其他人伺候不周，坚持要亲身上阵照料这匹御马。陈泽明笑一笑，任他去办。待周遭安静，下人们各自去忙活了，陈泽明坐在堂上却是一阵阵的后怕。若不是这圣旨来得及时，自己会怎么做呢？猜疑真是天下最可怕的东西。 每日夜里他不能入眠，反复思量如今自己的处境和进退的问题。若萧锦露出调兵的意思，自己会怎么做？他满背的汗，心中庆幸不已。 还好我没听韦寒爵的进言，幸好押对了。 从萧定执政的当年开始，他的不甘心已经促使他做了许多事情，然而那些事情就完全是正确的吗？他不知道。这种不自信导致他在可能到来的第二次选择面前突然迟疑不定，裹足不前了。可当他接到这封带着和解语气的旨意时，他猛地意识到，死这个东西自己是不在乎的，他只是希望自己不要死得毫无价值。如果萧锦希望他可以把手中的权势还给他，那本来就是他萧家之物。 来人，备马，我要即刻进宫面圣谢恩。 他不能等到明天，一整夜足够发生很多事情。正要上马，一个人突然从旁边走了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他定睛看到，韦寒爵已经对自己行了一躬，一鞠到地。陈泽明有些讶然，还不及说话，韦寒爵抬起头，从来憨笑不断的脸上早没了那种藏拙的笑容。 韦寒爵前来拜别千岁。 陈泽明这才真正吃惊了，丢开缰绳上前一步，拖住了那少年的手。 公子突然说这种话，莫非是我怠慢了公子？ 千岁一直很客气。 那是下人得罪了公子。 韦寒爵进来的禁言他不用，是不能用，不愿用，可他也不愿因此怠慢了此人，这其中固有仲裁之意，可也有惧怕之心。韦寒爵对他的劝谏，若有第三个人知道，那便是板上钉钉的谋逆之罪，全家当斩。须能将此人一直困于府中，他才能够放心。韦寒爵依旧摇头，只推说老家有事儿，如今不得不回了。陈泽明追问不出缘由，又见他去意已决，只得失望作罢。他沉吟许久，叫顾伯拿来银两，要赠给韦寒爵。 小人家中虽然不是富豪，可到底是官宦人家，哪里需要魏王再给盘缠？ 这是之前万岁赐下，给军中犒赏用的。韦公子曾为君效力，取之，合情合理。 我有一言，不知道魏王千岁听不听得进。 公子请说。 韦寒爵左右环顾，欲言又止。陈泽明瞧出端倪，将他带入屋中。 千岁是准备入宫？ 嗯。 千岁如今已经万人之上，可以说是风光一时，位极人臣。可世间从来是花无百日红，不知道日后是什么打算。 我希望有生之年能辅佐万岁，成就一番事业，青史留名。 那千岁是不打算进也不打算退了？哎，请恕小人直言，千岁若是为将守官，那必定毫无疑问能步步高升，终有一天能光宗耀祖。可如今千岁已经为相为王，可说是已及巅峰，还能往何处去呢？既不能进，便该早退。 他这话说的，究竟是陈泽明该退，还是魏王该退，或者两者皆有？这少年真是聪明，他知道用什么最能打动我。 官场之中暗流不断，漩涡重重，千岁你想维持现状，只会比迎难而上更艰难。 陈泽明到达宫门前时，天已经黑了，只于天边一线白。陈泽明翻身下马，将缰绳扔给门前兵士，自己漫步而入。有内侍赶紧去报信，另有人提灯前头引路。陈泽明有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但此刻他并不想用。一来，萧锦的确曾经希望他威风凛凛在宫中纵马， 不过显然不是现在。二来，他需要些时间整理自己的思绪。适才韦寒爵说了那样的话，最终安然离去。陈泽明没有派人追杀，他打消了这个念头。韦寒爵见他入宫，便在不提谋反之事，只表忠心之情。这么聪明的人自然不需要有人盯着，他懂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或者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但陈泽明愿意放他一马，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察觉到这少年身上有些纯粹的东西。韦寒爵本可不发一言，悄然而遁，显然这少年还没有到达那个狡猾的年纪，所以他大胆来辞别。这光明正大的行为挽回了他刚刚展开的人生。但陈泽明却感觉到隐隐的失望，这样的人选择在此刻离开自己，是自己不够强，还是当前形势微妙，判不准旦夕祸福？如果真是如此，这样的明哲保身也无可厚非，但他到底还是有些被刺痛了，因为他是被放弃的那个。陈泽明不自主叹息了一声，他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自怨自艾了？多少年他都独自过来了，为什么还是会对旁人有所指望呢？ 你为什么要将希望寄托在旁人身上？旁人就能断定你的对错吗？他们能体会到你的心吗？无论什么决定，你只该自己一个人想，最先考虑你自己所以为的对错。因为旁人只是隔岸观火。 他仔细想了想，将萧瑾与自己起矛盾的先后种种都重新梳理了一遍，然后他终于安心，哪怕事情重新发生，他的做法也不会与之前有任何不同。他还是要保萧定的性命，他不能让这个人这样冤屈地死在宦官内侍之手。他也不会反萧瑾，之前这个少年皇帝对他的好他还记在心上。作为君王，萧瑾有很多不合格之处，但对他是没话可说的。那么陈泽明就不能做第一个出手的人，他不能亲手打破这份情分，哪怕是错了，哪怕就此赔上自己的性命，这样他才能够问心无愧。陈泽明轻轻叹了口气，这些日子来混成一团浆糊般的头脑突然清醒。 陈泽明啊，陈泽明，哪怕有一万个人不赞同，你也还是你啊。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